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偷偷缝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上周天气还很暖，转眼之间又转寒。趁您午饭没吃完，立心献上文化餐。这文化餐呢，不是我做的啊，我是各大报纸人家那个编辑记者老师傅，哎，他们颠沛的。我呢，我就是各位读报节目啊文化大餐的快递外卖员，给您送到门口。对，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这个咱们这节目啊，跟一般的日常的这个新闻节目呢，本质上、内容上、内涵上、要求上，那都是一样的，风格上稍有不同，啊，讲究点北京特色，这也是为了收音机前啊，不是，现而今主要是手机前大家伙用收音机听节目，这个没问题，该听听您的。但是呢，如果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说拿这个直接听匣子很方便，找一个有 WiFi 好的地方啊，茶馆里头啊，这人家那个广东人啊，清晨起来喝早茶吗？北京人呢，北京人讲究喝豆汁儿，豆汁儿店里头有 WiFi啊，包子铺里有 WiFi， 卤煮店里也有啊。对对，就说呀，当然这个，这个谁呀 ？WiFi 不是，就是用这个 WiFi 听啊，还有个好处，啊，不用 WiFi， 您用流量也行，啊，对对对，这不是怕您破费吗？怕您有挑费吗？不落忍啊，用 WiFi 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可以啊，通过这听听啊，那就是一个手机的 APP， 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虚拟聊天室，进了聊天室，聊天室是虚拟的啊，但是聊天室里各位那都不是虚的，满都是实在人，各位听众热心的，嘿，聊天室里头，哎呀，尤其看这个天啊，嘿，谢谢您啊。啊，这个，哎呀，您这个太夸奖了啊！我这个汗颜，是吗？啊，有听众，嗨，人家就是表扬，这是鼓励啊，鼓励是鞭策，甭管是表扬是批评，提建议的都是鼓励，都是鞭策。你瞧，复古、铃铛、博荣、燕子、东铃，嘿，大伙儿都来了，能不好好给您读报吗？得回馈您呢。用手机呢还有个好处，您这个拿着手机那微信上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说点什么事儿呢？就说呀，这个防疫呢是大事儿啊，但是呢，生活生产、经济繁荣、市场稳定，同样是大事儿啊。对了，这个呢是那个叫什么叫弹好钢琴。您放心，国家政府谈得好着呢，咱们就支持就理解，哎，但是呢，咱别那个啊，给自己那儿，哎呀，就那自己那儿带动咱那个哎呀，焦虑的发动机，焦虑发动机摇，哎呦喂，你瞧你这个还没怎么着呢， 啊，人家这防疫搞得好着呢，哟呵，他那心脏病快犯了。有些事儿啊，因为他这个随着咱们这个防疫啊工作不断的深入，有一些新的词汇伴随着防疫的规定出来了，啊，这个咱们得及时了解。哎，你那个小学生都知道名词解释，时空伴随，这您知道吗？人北京日报就是这是昨天的专门解释什么叫时空伴随，别过度紧张，一听这个有点哎呀，时空伴随啊，又来了，我就怕这个。哎呀，说实话啊，说实话，这个过度紧张焦虑的相当一部分是不出门的，不工作的啊，就是人家你看这是上年岁了，跟家里头安度晚年挺好，但是呢，哎呀，你瞧，您赶紧吃点降压药吧，是吗？啊，看看有硝酸甘油是不是备好了？哎，嘿嘿，对了，千万别这样，就怕这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为了给您解心宽，也是为了给您解读咱们这儿防疫政策啊，是说清楚了。什么叫时空伴随呢？确实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啊。这个时空伴随怎么讲，指的是这个人和确诊病例这患者，你们不是都有那手机号吗？这通过大数据他这个搜出来的搜索，哎，发现你们二位这手机号啊在同一个时空网格这个里头。时空网格就是这伴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俩同处于一个时空。你看这一说这就误导了，为什么呢？你没说这个限制限度，人家那时空是有限度的，咱们都在地球里头，嗨，那坏了啊，哈哈，那就大发了。好，几十亿人呢，对啊，那不可能啊，都在北京市，那坏了，呵呵，对。什么叫时空伴随？时空网格的面积范围800平方米，哎，800平方米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是人家按照科学医学这块人家专家划定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这谁啊跟这个确诊这位在这一个这个区域之内，800平方米，这就叫时空伴随。也不是说哎，好像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啊，在一个飞机场，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一个火车站，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一大商场啊，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啊在一个卤煮店，包子铺，哎，行了，那个可能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数了。为什么？他那个店面积小，哎，这个指的是比较大的面积。所以说您记住了啊，这个就咱也是算是长一个科学知识啊，自己心里头得有数。人家这个北京日报这个登这篇文章解释呢，也是为了答疑解惑，就说啊，人家这报纸啊，包括那通讯社，就是新华社呀，哎之类的，发布这个防疫方面的政策信息，这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认识，共同来做好防疫工作，不是为了吓唬谁。哎，不像那个小编啊、小号啊，啊，网上那个呵啊，那小公号推那什么小软文似的，那个是，咱也就是这个实话实说啊，直来直去，那个就是为了吓唬你。我注意到了，有些个消息它是滞后的，它是故意的。哎，隔了几天，他把前头那几天的信息各类的他攒一块儿，然后弄了一个特别惊悚抢眼的标题。哎呀，哎呦，哎呦，都这，哎呀，这个事儿闹的，哎，就咱这个，要是着急忙慌出去办事儿的，可能来不及就不看了。在家里的，呀，哎呦，坏了，你看看，这就得请出硝酸甘油了啊。就这个意思，哎，别是丁点大的事情。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啊，有的朋友他还是闲，哎，要我说还是闲啊。对，把这事儿啊，咱们这个客观的、全面的 哎，去科学的去看这个事情。你包括出去办事儿，哎，咱就说这个防疫政策啊，要求的很严格。这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在保障安全前提之下，方便大家出行。啊，说你甭管是拿着核酸呐，是什么什么这个绿码之类的。对了，有这些个，哎，就保您没事儿，畅行无阻。这是为了让社会，哎，在这个疫情之下，要保持一定的正常的交流。啊，是您这个家里头，哎呦呵，孙男弟女，哎呀，这个没事了，挺好的啊，也退休了啊，这个离开了工作岗位了啊，在家里头啊，看看小孙子，哈哈，接接小孙女，哎，买点菜，做做饭，哈哈，看看电视，听听读报嘛，啊，您说这老爷子好像是一部电视剧的主角吧？啊，对对对，有点像啊。是，那是您，年轻人他不得出去忙活吗？他不得这儿那儿的出差吗？这是为了工作啊，没说嘛，大家伙齐努力，这个生产经济才能够上去，必须的，哎，缺一不可。您要别的不说，就是防疫这个意识，有时候吵架这个意识都在里头。吵架啊，吵架没有动手啊，您记住啊，动手可不对，吵架也这也不合适，咱这不能叫吵架吧，声音高一点的讲理啊，有时候这讲着理啊，评理吗，说着说着，哎，这个声音就高了啊，听出口音了，四川成都武侯区那儿有一数码广场，哎，这个头几天人来人往，过了过去他们那地方也有病例，所以大伙儿也是，哎，这个提高这警惕性。他，哎呀，你是长子，你是啷个搞的嘛？你是啥子意思嘛？你说怎么了？这是正想正说这事儿呢，啊，大伙儿都忙着上班呢，俩电动车亲密接触，哎呀，没刹住。这电动车为什么说它这个速度啊，还是得注意点。啊哟，你开这骑电动车出去，那不得是办事儿吗？不是着急吗？送外卖、快递之类的，你看看着急忙慌的，是你忙是忙，你万一出点事儿把人撞了，那你不得负责任吗？你不得耽误时间吗？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不得矫情吗？不是矫情，那他不得讲理吗？这俩电动车撞上了，不是外卖快递啊，就俩普通骑车人，哎，成都俩普通市民，这二位老师傅下得车来，哎。人家很讲究，很讲究，是吧？过去那个这是旧社会啊，现在没有了，江湖切口，哦，要对对黑话，嗨，现在没有，对，就没有，他们也不会，这两位老师傅，但是呢，你看这动作，哎，确实，哎，你看人家这个成都人讲究，是吗？有文化品位，俩人下了车之后。说实话都气得够呛啊，你看看都认为自个儿占理，用手点指对方啊，你是啷个搞的，你啥子意思嘛，你撞了我的车了。那个人一听呀，哎，你这个话说的奇怪啊，啥子我啥子时候撞了你的车了，是你的车撞了我的车。好，说不清楚是吧，行，下来咱也别挡道，把车停边上，到路边咱俩说的，走。说就说，我还怕你吗？但是呢，这期间这二位大哥保持距离一米以上，哎，你看那录像那视频里头始终他们俩人保持距离，没往一块儿欺负，哎，你不这二哥什么什么，咱一说吵架就是，哎，就挺着胸脯就，哎，拔着胸脯往前来，怎么着你干什么，你哎，这就俩人距离就近了，这二位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说好了啊，是不是要吵架？必须的，不能叫吵架，咱们讲理。好嘞，你要讲理，是这一来看，唰，这二位几乎同时打兜里把手机掏出来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咱们要讲理，必须得说话，要说话得面对面吧？你要讲理，把这话说清楚。这要戴着口罩，这是露天啊，露天的，顶上没盖儿。公共场所在屋里头那还得带着，在外头你要人没那么多可以不带，甭管怎么说咱俩要吵架应该不带口罩， 你戴着口罩吵架这麻烦，但是呢这玩意儿要使喷口，吐沫星子喷出去，这可说不好，怎么办呢？嘿嘿，咱俩人呢，哎，都让对方放心，放好了心，咱再吵吵。一米开外不戴口罩怎么能够放心呢？唰，拿出手机来，哎，你看我这个手机上的是，哎，过来看，过来看，上眼。那主伸着脑袋一看，啊，绿码，你看我这个，你这个绿码，行了，开始。好家伙，五分钟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之间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好家伙，哎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哎，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好家伙，哎，你看那位说，这俩人不是吵架呢，这俩人说相声呢啊，对，咱就这么说，给您说的稍微夸张点，形容形容，哎，这个新闻本身意思是不会变的啊，就这二位要吵架之前先掏出手机，哎，给各位给对方比划绿码，看见没有绿码啊，哈哈，对啊，这是吵架通行证，哎嗨，就别吵架了，不是他们这属于讲理掰扯清楚了，谁撞谁，谁啊，就是谁做的对啊，是不对之类的，你看看，总之是得多加小心嘛，80多岁了跟家里待着没说嘛，真有那个，哎呀闲的呀，哎呀没事儿干呐，呵，没事儿干，安度晚年多好，不行不行，那要干嘛呀，这头几天的事情，大前天吧，江苏扬州82岁老奶奶在家里头，哎呀嘿，其实孩子直说，这个您甭管了，我们下了班回来我们弄，你们下了班天都黑了，嗨，你这不有双休日吗，一样干嘛呀，要晒被子，哎，还真是有那个居民住家户多年就有这个积累的这个习惯啊，其实呢你这家里头找一个有太阳能照进来直射的地方，你晒被子也行，不这必须得拿出去搁在阳台上，82岁老奶奶颤颤巍巍拿着被子晾衣架，哎，看看看这个往上来，走走走着，哎呀，突然间这老腰嘛，这腰啊不太给劲，老太太一摘歪，哎，一摘歪一片腿肉，嘿，您猜怎么着，老奶奶出去了，哎呀哈，阳台上啊，啊，好家伙，大头朝下呀，来了一个倒挂金钟。嗯，说实话，老奶奶应该是啊，少林寺练过，嗯，跟觉远学过，哎，没有。好家伙，但是老太太说实话，这身手也不错，这哥我就下去了，所以我不在阳台上晾被窝啊。老太太哈，一片腿倒挂金钟，人出去了。整个这人呢就悬吊在半空之中，得亏街坊发现，打电话报警，消防员及时赶到，把老太太救下来了。哎呦，老人家呀，老奶奶，你看看，就说呀，这不让孩子省心呐，还有不让男朋友省心的啊。哟，这大姑娘，哦哈，这是这个，哎，这个时间早了，但是她最近打官司索赔。啊，这是最近的事情，夏天啊，这时间是去年夏天，还不是今年夏天，6月份啊，在这个广东珠海有一位张姑娘跟这男朋友啊，俩人晚上约好了，大商场一般来说啊，高层他这1、2、3、4层，比如说5层，对，最高这层都是饭馆，这是个规律。哎，1、2、3、4，这四层呢，卖东西啊，卖衣服、鞋什么之类的。哎，最高层说您这个采购完了，或者这里头还有电影院，您看完电影，哎，约着，啊，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拉着手上去吃饭去。在这个高层，他们这个商场里的这个饭馆共进晚餐。哎，这期间呢，呵，俩人嘿，也是啊，也谈得不错，挺好啊。哎呦呵，这，哎呀，这玩意儿，我说相公啊。啊，娘子，啊，你说，我说这个，哎呀，这个这是良辰吉日啊，这个值此良辰啊，一桌子这个 啊，佳肴，良辰佳肴啊，良辰就是晚上啊，晚上就一桌子好菜，这没有酒这不行。男朋友说，那这样要点啤酒，咱俩别喝多了。啤酒你这招，你这好家伙，哪有说你这吃牛排要啤酒的，你这外行外行。哟，那你哎对对对了，要不要红酒？红酒，但是红酒咱可别喝太多。别别别，红酒干嘛呀，这事儿闹的。那喝什么呀？洋酒。哦，他就是意思想喝那个外国进口那种烈酒，度数没有咱们国家白酒高，但是呢也属于是烈酒啊。姑娘说我好这口。那他都说了，那男朋友说，那你少喝点啊，叫了一瓶洋酒啊，就那带色的那个。哎，我就喜欢这个。哎，叫什么来着这牌子？路易的啊，路易的。嗯，哦，那您跟那个演喜剧那位大哥好像是也是啊认识啊。这叫路易十三。对对，就是甭管他行几啊，反正他是路易的。嗯，行几干嘛呀？就人家是这个皇上嘛。哎，法国的，法国老佛爷路易十三。嗯，行了，别瞎说了，法国皇阿玛。哎呀，行了行了，就喝酒吧。吨吨吨吨吨吨吨，好，这姑娘一上来，那酒度数也不低，倒了一整个一满杯，一扬脖子，当，嘿啊！男朋友说你慢点喝，好下去了，当，哎，又一杯，当，哎呀，那当当当当当当，好吗？没过多一会儿，这姑娘还真是渴了，渴了也没有喝酒的，她就是想喝。啊，就闹得哈，有那样的，往这一坐，这只要是这个嘴唇一沾这酒，甭管多少，开始闹酒。啊，这不行，不够不够，上酒上酒，来，哎，行，他来劲了，啊，最后喝趴下的也是他，那肯定是他。好，整个没过多久，饭这就没吃多少，酒没了。男朋友一看，走，回家吧，结账，走。拽着姑娘往外走，这姑娘这时候就有点啊脚步不稳了。往外走这功夫，他那个商场啊，咱知道有那个直梯也有扶梯，扶梯是那斜么腔的啊，那叫扶梯啊。俩人就这个站在这扶梯上，这扶梯是有台阶的啊。这位喝了酒了，这张姑娘站立不稳，摇摇晃晃，不行，哎呀，我天旋地转。是啊，男朋友挺生气的，你说你少喝点啊。为啥？他这手啊，夏天啊，姑娘穿个裙子，肩膀上背一小包，这手这么一撩，这包啊肉顺着这胳膊就出去了，一下就掉到这扶梯外头。他那个那个就是扶梯边上外头是个钢架子啊，钢架子他等于扔在那上头了。这扶梯往下走，钢架子在上头啊，哎，钢，对啊，就是一个栏杆，他这包也不怎么扔到栏杆那头了，像那个你下一层，然后再上来再捡那包啊，不行不行，我来，我捡，你别管我，把这男朋友扑了到一边。这姑娘啊，好，一抬腿，穿着裙子呢，一抬腿，噌，一片腿儿，啪嚓，就遮过去了。哎呀！好摔的呀，哎呀，好家伙，这家伙，哎呀，九级伤残，双侧肋骨折了，髋关节十级伤残，住院二三天，花费14万元。哎，张姑娘不答应了，不行，索赔，找商场讲理去。那个说，你等会儿，商场怎么了？你看，未尽到保护我的责任，我都醉成这样了，是不是啊？不得拿八抬大轿把我给抬下去吗？啊啊，这个，哎，你还别说，这人很讲理，很讲理。哎，对了，那么最后那你给人家法院说了，是不是？就因为你这么带着引号的，加了引号这么讲理啊，我们必须得判你输。为什么？商场哪有责任呢？你自个儿没注意啊，怨谁啊？是不是啊？你这就说这个事儿吗？啊，对了，当然这是生活当中啊，咱说实话，我给您学这个，不等于说这事儿很普遍，就是因为它个别，咱提出来，哎，新闻一口清给各位说一说，中方 将中国与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北京冬奥村也包括冬残奥村，这是运行测试。今天是小雪，强冷空气是不期而至。正是立新读报把话题，生活不能大个旗，老年朋友爱手机是当心手机套路你啊。再这么说，老说这事儿啊，可能有的朋友都嫌我烦，都嫌我贫。哼，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大事儿啊，啊，确实是大事儿。这是头几天吧，看到媒体说有那个调查显示，老年人网购消费，就上网上买东西，排名第一的就是手机。哎呀，说是真有那上瘾的，玩手机，啊，苏大强，苏大爷，是。那个有那媒体啊发这条消息的时候还登了一剧照，就是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面那个主人公苏大强，他玩手机那姿势，我在生活当中我还真见过，这人摘歪着坐在那个椅子上，而且还不是说呀整个好好的坐着，不是，他实际上他这坐姿啊对他这个腰椎特别不好啊，这个腰啊整个弹的这个椅子边上露出半拉臀部，然后这个右边半拉臀部摘在外头搭在外头，左边这大腿抬起来，这个脚啊踩在前头有个柱子，离这座位不远有个柱子，您说这姿势摆的好家伙啊，体操运动员都摆不出这么曼妙的身姿，这个姿势跟这坐着低着头就是玩手机，这个画面我在生活中真见过啊，就是大商场啊或者什么影院呐、啊、那休息厅那附近就能看见啊，孩子边上玩，老头啊或者老太太，主要老头，老太太还真不好意思，这姿势说实话这要女同志的话这不行，这个啊又和男的啊，老头边上孩子跟那玩啊，别闹啊，他跟那刷刷刷啊刷手机，他那姿势就哎就跟这苏大强这姿势一模一样，竟有那老年人好到夜里两点不睡觉，哎呀玩手机呀、啊、网购啊聊天啊，嘿，专门信小号啊，啊正经媒体那都是瞎说呀，都是造谣，那说的才实在呢啊，哈哈，对，真信呢，呵，看新闻，哎呀不看电视台的什么电台都没有了，报纸不看了啊，信那什么啊，信那小抖搜的，嗯，是吗？啊，信小抖搜小快搜啊，哈哈，对，就那个，哎，他你看过度的刷手机，实话实说不是得罪谁，这是真事儿，真心说的，这是一种精神病态，过度依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精神病态。哎，那有一电影叫《霸王别姬》，里头那张丰毅演那角色段小楼说，这张国荣演的那程蝶衣，这话用到这儿特合适，你呀你就是不疯魔不成活啊，干点什么事儿，呵，这个上心呐，好家伙，恨不能拿半条命去搏，那行了，那半条命也悬了，就讲这个道理，是那个故事它本身很极端，但是你要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有没有过度的依赖某一样东西或者某种嗜好，哎呀好家伙，半夜不睡觉啊，哎呀这就玩手机呀、啊、过去那古代那老太太半夜不睡觉，为什么呀，也有半夜不睡觉的，但人家那有原因呢，跟咱这不一样啊，是啊啊，你京剧里头啊，那时候那指定得是京剧里头，那必须的，真有吗，有啊， 天天老打打 望儿楼，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啊，这是李世民的老娘。哎呀，孩子出去啦，哎呦呵，这漫天的风雪呀，刮着小北风啊，小雪啦，孩子上班喽，站在楼上想孩子啊。李世民也送外卖快递，我就意思嘛，出去忙活嘛，忙活公事嘛，啊，这睡不着觉啊，对对对，啊，其实他说那个时间呀、啊，啊，这个应该还不是夜里头，啊，因为我算了，应该是晚上九点啊，跟这个明年话里话外这个直播的时间是一样的，嗯，行了，抓紧时间再说两嘴新闻。这是今天的北京日报说了，这个疾控部门说啊，这要是咱们这个啊，就是网购啊。收着这进口的货品，建议您，您收着之后呢，存放一段时间再使用，啊，这不耽误您使用。东西城再加上昌平这影院恢复营业了，你看，好消息啊！北青报，本月25号前后还将有弱冷空气进京，啊，这您记住了，千万得，啊，得适当的啊，多添点衣服。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呢。